方，我看到了希望，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，请带上你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 每一个出现在我们生活轨迹里的人都有自己的使命，有人教会你别把过去看得太重，也有人告诉你无论你做了怎样的决定他都懂，所以没有必要耿耿于怀，也没有必要恶语相向。很多关系不是老的好，也不是新的好，而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，就算不见面或者是不联系也丢不了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生活当中一定要记得多多理解身边人。 情